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但其實呢，好多呢啲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呢，其實佢都有提到呢個 TPP 呢係非常之差嘅，亦都好多嗰啲即係國際嘅公民組織啊，嗰啲 NGO 啊，即係爭取所謂全球公義嗰啲啊，即係 Global Justice 嗰啲呢，佢都有提到，佢話呢個 TPP 係一個非常之差協議，因為佢賦予呢好多富可敵國嘅跨國企業呢係好多嘅權利，係讓到佢咧能夠更大程度咁樣侵害消費者嘅權益啦，勞工嘅權益啦，同埋係破壞生態環境啦咁樣嚇。咁其中咧亦都包括好多咧就係藥物嘅專利權啊，甚至可以將一啲生物品種嚟去申請註冊嗰啲咁嘅嘢啦嚇。即係都話 DNA 原來都有個專利嘅，正如我哋而家六四嗰張相咧。 哦， 系 开始嗰 个离晒大谱吓，乜呢啲嘢都可以专利嘅咩？嗰张相吓，咁啊将来我摆喺 中国唔可以 share， 但系喺国外中国 就荒谬绝伦啦，系嘛？因为佢入面有一个咧，仲有一个条款咧，呢、這个 TPP 咧好差，叫做 ISDS， 就叫做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就话如果你有呢啲咁样外国嘅即系资本家啦吓，嘅国际金融资本家，你去到一个国家，咁呢个国家梗系比较弱嘅国家吓，我去投资，咁但系卒之咧同个国家后嚟有拗叫，即系对好多嘢。咁但系咧，原来咧，佢话个 dispute 咧就唔系由嗰个国家喺嗰个境内根据当地嘅法律。嗱，理论上你知唔知我哋话， 即系推翻自己政府就唔可以无赖啦，要嗰边。 原来佢系有一个，佢话要有一个第三者仲裁啊，即系有一个第三者。咁即係其實某一程度上就係 WTO 咁啦，因為你一 WTO 就啲訴訟㗎嘛，係咪、但係佢呢個 TPP 呢就講得好清楚㗎啦，理論上咁樣我問你 Thomas、我哋其實就係話我哋去到一個國家做生意你係咪應該遵守當地嘅法律先好啦，如果到頭來你同嗰個國家有拗叫，喂都冇辦法㗎，你咪要憑嗰個國家嘅法律喺嗰度審囉，咁你只能夠信得過嗰個國家是公正的。當然你話你根本就唔信嗰個國家會公正嚟對待我，你唔好去嗰度投資啊！ 唔係你最主要係你尊唔尊重個國家嘅主權 先。冇錯啦，但係呢個 ISDS 咧，正正就係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咧，就係話原來你呢個投資者同個國家即個政府有拗撬咧，就會有有個第三者嚟同你 settlement 啊！呢個 settlement 就咁解啦。 即係國家主權冇咗， 冇埋噶。 殖民主義 差唔多叫自愛法權啦，即係我哋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機構咧，其實都喺度就辦呢個 TPP 嘅。咁但係至於一帶一路咧，其實咧就同 TPP 咧嗰個內容咧，當然就冇 TPP 咁辣啦。但係咧，我亦都睇過都話立場新聞幾篇文章啊，包括歐嘉倫嘅文章啊，同埋好多呢啲咁樣嘅評論員咧。咁當然佢第一個就其實係完全係為咗解決中國產能過剩嘅問題，特別係水泥同鋼鐵啊，同埋好多啦人才都係啦，咁你咧根本你哇年年你咪中國幾多間大學啊，每年幾多大學生啊，揾唔到嘢做啊嚇，咁啲鋼鐵咧就出咗嚟又變咗廢鐵，冇用，因為已經起咗好多城啊，變咗鬼城啊，都冇人住啊，冇人買嘅啲屋係嘛，因為嗰啲貪官係咁起係咁起啊嘛，中間就係嚇即係刮窿啫嘛，咁你嗰啲水泥又多得滯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要即係揾出路。揾出路呢就睇下我後面呢個地圖啦，哇一路咁樣嚟由哇由蘭州啊中國呢就由一路去西安啊，一路就去到嗰啲密斯坦呢我哋有寫㗎、由呢個經新疆啦，然後就去到哈薩克啦，然後吉爾吉斯斯坦啦，塔吉克啦，烏茲別克斯坦啦，伊朗、土耳其、俄羅斯，一路去到德國㗎、甚至去埋英國德，咁呢個就叫一帶啊，咁樣呢就一路呢就海上絲綢之路啦，嗰、那個就叫絲綢之路經濟帶，陸路嘅反而叫一帶啊，海路嘅就叫做一路啊，好啦，咁就其實有幾個地方啊，就福州、泉州同廣州嚇，而家當然啦，六八九就梗係話要加埋香港啦嚇，咁就全部都可以係個起點，咁落到下面咧就喺海南島咧，就唔係應該喺雷州半島有湛江啦，海南島有海口啦咁樣，咁就經咩咧？就經越南啦、馬來西亞啦、印尼啦、印度啦、斯里蘭卡啦、也門啦、肯亞啦、埃及啦、希臘啦，一路去到意大利嘅，即係經嗰、那個蘇伊士運河啦嚇，由紅海出地中海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就話。要加大好多嘅建設，因為好多基建嗰啲嘅國家咧係經濟未發展，咁由中國咧就提供技術，咁但係咁人哋冇錢嘅喎，唔緊要， 我有咁、因為佢就係啲錢都要搵出路嘅，知唔知啊？嗰、那個外匯基金啊，嚇、即係佢啲外匯儲備佢叫做咁、樣咧，就係話咁我咪借錢俾你咯嚇，咁、啊借錢梗係有利息收噶啦。於是咧，但係其實咧講真，第一時間我借錢俾你咧，你一個師都冇得代嘅，因為咧你嗰啲錢卜卜聲已經嚟翻我哋中國嗰啲企業噶啦、因為你啊即係要簽 contract 啊嘛，咁啊俾我哋、由我哋嚟去幫你建設嚇，咁、然後咧你又慢慢還，咁大家係連本帶息還啦咁樣，咁呢個就預算盤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好多評論者即係香港嗰啲啦。就係話，唉，呢個預算盤根本打唔打得響咧？係、到頭來其實有冇得還呢？係嘛？咁樣嗰啲人咧，咁樣完全係賴貓嘅賴將嘅，到時你咪就賠了夫人又折兵咁樣。 咩窮山惡水出惡人？ 係係啊，冇錯啦，冇錯啦，即係咁講嘛。佢呢條路上面嗰啲人，哇，全部都唔係好蝦噶嘛，咁樣。咁當然亦都係講到話海上絲綢之路有咩咁特別啫？啊，一路都已經好多人喺嗰度嚟做生意貿易㗎啦，係嘛？咁佢仲話同巴基斯坦起個港口啊嘛，靚到不得了嘛。點知咧根本係冇人去嘅、都冇船去嘅、啊，即係貼錢嘅咁樣樣。咁呢個又真係好艱難啊！當然入面咧仲牽涉到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就係人民幣嘅國際化嗰個問題啦，係嘛？咁當然人民幣國際化咧，其實中國係好明顯一定諗咗好耐㗎啦。咁最近都有兩個動作啦，即係我作為大中華交咧，我都係歡迎嘅，但係其實我就歡迎得嚟，我都係憂心忡忡㗎，即係佢一個就加入咗 SDR 嘛。特別提款權啊，點知啊？即係 special drawing right 啊、其實就喺 IMF 下面咧嘅一個咧，等於好似類似係國際貨幣嚇、即係喺各種嘅貨幣之外嘅一種國際一籃子嘅貨幣咧，大家如果有需要咧，可以喺度借錢。咁、中國咧其實就成為咗 SDR 嘅一個幣制，即係一個貨幣喺入面嘅嚇，佢、有個份額。咁另外咧喺 IMF 入面嗰個出資咧，中國亦都。就提升咗嗰個比例嘅、但係都係好低嘅、如果冇記得好似唔知係咪6%嘅，即係以前可能仲低唔知幾2%，而家提升到6% 啦 ，IMF 嗰度咁樣。咁所以咧，而佢哋都係盡量爭取㗎。其實過去咁多年都 IMF 同呢個 World Bank 咧都盡量希望有啲即係高嘅職位咧係有我哋中國人嘅。咁世界銀行咪曾經試過副行長，咁由中國嗰個林毅夫做過嘅。係、啊，咁所以其實都係但林毅夫咧好似係台灣變節嘅， 有雞針我哋。WHO 哦，咁當然啦，我哋呢個阿陳馮富珍啦，香港人啦，咁呢個其實我都覺得係香港嘅光榮嚟嘅，老實講係嘛，即係嗱，你可以用負面角度睇啊，但係始終嗱，當然陳馮富珍之所以做到，竟然可以做到一個 WHO 嘅 Director General， 唔係真係嘅，其實你好坦白講，我哋都有碗講碗啊嘛，以佢喺當其時香港一個咁嘅城市入面做一個衛生署署長。佢能夠一下子一級、哦，喂！你中間冇經過嗰啲咩副嘅乜乜長、哦， 一步 就做咗 WHO 嘅 Director General 喎、哦，係咪啊？如果冇中國撐腰，你諗都唔使諗啦。但係當時因為沙士啊，中國又撐腰啊，力撐啦、啊，咁啊，卒之呢個又係地緣政治學，大家嗰、那個即係明爭暗鬥啊，利益大家咩啫嘛，交換嘅啫嘛。咁就即係你話雞真啦、啊，即係我都唔係好中意啲名，有啲少少侮辱性。咁但係講真，你做咗咁多年嚇、啊，喂！如果真唔得嘅，都已經俾人罷免啊，或者咩，佢都連任過嚟噶嘛，咁所以佢係有一定嘅能力嘅，係嘛？即係去到嗰度，佢又逼到佢啲能力出嚟嘅，咁都係我哋香港人嘅光榮嚇。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即係希望中國咧係爭取加大我哋個所謂發言權啦，嚇、即係話事權啦。咁但係美國一定唔俾嘅。嗱，你睇呢張地圖咧，即係喺我嘅左手邊啦嚇，後面你睇到啊，其實佢個圍堵係好厲害嘅。當然其實最先圍堵呢以前就梗係蘇聯啦、即係二戰之後咁蘇聯其實就係盟友嚟㗎嘛。 中蘇交 互。係咁但係呢唔係我講美國同蘇聯先。美國同蘇聯呢所以佢咪整咗個蘇聯卒之立咗東歐就成為佢個衛星國附庸國波蘭啊匈牙利啊嗰啲捷克啊嗰啲咁樣呢就全部係走共產主義咁同西方對著幹咁西方呢就係驚嗰個所謂全球赤化嘅危險咁要圍到蘇聯咁圍到蘇聯啦咁其中嘅拉攏一定係德國啦所以佢有馬歇爾計劃㗎嘛咁馬歇爾計劃就係泵錢落去㗎嘛其實兩邊都係㗎日本就泵錢所以呢某一程度上日本泵錢就係去圍到中國而德國意大利嗰啲 即係成個歐洲法國都係啦，佢泵錢嚟去重建佢嘅經濟，點解咁好死啦？係嘛？佢就係要圍到蘇聯啊嘛，就靠佢哋。咁啊，於是蘇聯嗰邊就成立咗華沙公約組織。 嗯。 於是佢咪成立咗咩啊 ？NATO。 係冇錯啦，係我哋講笑叫做咩咧？就係 No Action Talk Only 啦。 嗯。 聽過未啊？大隻講，其實唔係講笑，就是、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啊嘛。軍事上你知最勁咧，就係因為佢哋睇住嗰啲。國際嘅洲際導彈一定喺北極射過嚟㗎嘛，所以又叫 NORAD 㗎。如果你鍾意軍事一定識呢個字嘅 ,NORAD, 全大草嘅 ,NORAD, 其實就係佢係成個北極圈啊監察住呢即係海陸空監察住啊即係驚佢突然間偷襲射個就 ICBM,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achine。 佢要喺發射前去射因為佢呢一 冇錯啦 仲係超音速擋唔到。 佢所以要喺太空度攔截啊嘛嗰陣時咪列根嘅星球大戰計劃囉。 都大氣層囉。 係啦好啦咁所以呢就於是就圍堵蘇聯啦講返中國。中國呢講真你諗下佢由日本成個日本啊、當然佢有呢、這、一個橫須賀嘅海軍基地啦好、啊、多。然後落到去呢本來沖繩島我知啦即係我太太啱啱去嚟啦、半年前啦係咪咁你沖繩島其實就係琉球群島啦嘅一部分啦。咁以前琉球群島係一個獨立王國嚟㗎嘛、其實係中國嘅某一程度上係一個嘅附庸國啊朝朝進攻就衰衰來朝㗎嘛。咁、但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嘩浴血流亡島啊美軍同日軍就打到七彩啦。咁、但係終於打敗咗日本仔。咁美軍立咗啦但係立咗佢都知呢係俾日本吓就括捞嘢係咪咁佢點呀佢又要氹日本吓、為佢辦事而且又要圍到中國㗎嘛咁所以又要喺呢個那霸沖繩嘅首都啦嗰、個普天間空軍基地嘩我都講過好幾次啦嗰度真係久唔久就出啲嗰啲美軍強姦少女㗎啦真係㗎都唔知點解㗎我就係、所以我返到嚟我淨係大膽咁問㗎不過老婆都冇刮我一巴我沖繩啲女仔係咪真係好靚㗎咁我真係唔知喎。啊、好啦咁又落到嚟咁當然佢就有台灣啦、台灣就梗係啦又係即係國民黨啦而家、就唔知啦變天、好啦咁但係再落去就成個菲律賓啦唔使講啦嗰個死人啊阿基洛三世啊嗰啲咁一路都有個所謂叫做克拉克空軍基地㗎、租借㗎嗰陣時咁再落嚟咁成個印尼啊馬來西亞新加坡都係佢嘅勢力範圍啦都係美國勢力範圍啦咁以前越南啊喺南越有金蘭灣海軍基地啦係咪咁所以全部已經係即係團團圍困嘅。好啦咁但係呢當然我亦都知道嗰個叫馬六甲問題啦即係中國其實成日憂慮㗎嘛因為佢而家啲中東啲石油一定要經馬六甲海峽先至可以去到中國㗎嘛。咁而家好依賴石油進口㗎嘛。所以曾經呢就同緬甸因為緬甸軍政府即係我哋知道呢就係邪惡啦係咪因為昂山素姬就係一個人嚟對抗緬甸軍政府咁啦。咁但係呢同中國就好 friend 㗎嘛。所以嗰時中國已經成十年前有多就話呢喺仰光嗰度啦喺海邊呢就起條輸油管。直抵雲南然後雲南可以去到中國邊度都得就係、中東以後嗰啲大型嘅油輪啊嗰啲石油呢就唔使經馬六甲海峽、直情喺仰光喺緬甸嗰度呢就係、啲石油過去咁就完全係冇咗個問題啦。咁、但係卒之而家呢美國佬呢真係勁啊佢搞掂咗越南啦咁先勁啊美國同越南打咗十幾年仗嗰啲凄慘法你睇返荷里活啲電影你都已經睇到真係心都噏埋啦咩獵鹿者啊殺戮咪嗰啲咁嘅嘢啦。 我只嘅 Rambo。 係多到啦。但係而家呢美國就已經搞掂咗越南啦嘩真係即係錢即係啲錢梗係緊要啦。 搞掂咗緬甸係咪 而家就搞掂埋緬甸啦。搞掂埋緬甸啦嗰條油管都已經冇啦。是嗎咁中國呢就係、想抗衡㗎嘛又話同泰國啊又話起條運河啊咁嘩睬你都傻即係你知泰國嗰個半島呢佢話轉穿佢㗎嘛嗰個半島轉穿咁又係可以避咗馬六甲海峽囉係嗎咁又話同呢個起高鐵啊咁但係佢最近咪喺印度同日本爭嘅輸咗啦又輸咗啦但係其實日本啊嗰個投標價根本係蝕本價嚟嘅即係 call out 嘢㗎咁呢啲咪就是以本商人囉咁你可唔可以去 WTO 告佢呢其實啲人計過條數日本完全冇錢賺㗎甚至蝕本㗎但係呢個係地緣政治學係咪佢一定要立埋即係日本就係即係美國啦嘛咁而家佢又搞掂咗啦中國喺日本起唔到高鐵啦咁但係中國呢其實就係搞巴基斯坦但係巴基斯坦其實係一個好糟糕嘅政權嚟㗎嘛兩頭蛇嚟㗎嘛即係兩邊食兩家茶禮㗎嘛美國又係㗎巴基斯坦就有基地㗎咁樣樣咁但係呢而家佢頭先咪講啦同巴基斯坦起咗個好大好靚嘅港口點知原來都係大白象工程嚟嘅。咁所以呢其實中國個形勢好空險嗱我只係想大家思考個問題但係我知道大家未必係同我一定有結論嘅就係話假設而家中國唔係共產黨執政係國民黨執政或者係 民進黨執政，或者係我哋香港公民黨執政，咁點算咧？但係頭先我講個形勢，你估會唔會有根本上嘅改變咧？其實係唔會嘅，即係呢個唔關你，你爭中共係一回事，但係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所遇到嘅挑戰係另一回事。啊，呢個就係一帶一路引發嘅思考。咁、但係原來時間又到啦 ，overrun 添啊！ 唉，咁啊 overrun， 咁可能咧就要三月尾咁滯先同大家見啦。好嘅，好 OK， 咁啊新年快樂啦，好，拜拜。